想找个人陪，却如此的难。我永远到底有多远？我们会不会变成失联？我拼命的追，学着去飞，又怎能追上？ 穿高跟鞋又迎接你的到来了。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陈飞平，永远到底有多远。听完这首歌忽然很想为你推荐他的另外一首，是他2004年的淡妆。这张专辑的制作理念就好像他的专辑名字一样，收录的都是一些简单平实而且悦耳动听的歌曲。对于陈飞平来说，它既是一种回归，也算是一种突破吧。所有的旋律都非常的柔和，很适合在晚上来听。当然了，刚刚听到的《永远到底有多远》是他的经典，但是《淡妆》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偏好吧。再来听到张学友《黑白印画》。 收拾下自己的心，说给自己听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吹熄我的梦，收拾下自己的心，好让解释清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那风，那梦，风吹进我的梦，梦里抱紧各自又伤心，偶尔想起我爱你，想追又自己哭不起，尤其我心都黑白。紧抱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？窗外的风起，天下起小雨，我心中黑白。 的时候一直在想张学友这个人，84年出道，已经满了30年。期间，张学友为华语乐坛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奇迹，也缔造了很多的经典。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被他的歌声感动，每一年都有更多期盼、期待再多一首张学友的经典。推出了暌违华语乐坛7年的全新国语单曲《用余生去爱》，一首可以陪伴我们另一个30年的经典作。不同于80、90年代的流水线式的作业，这首歌、这张专辑在我看来质量还真的挺高的。可是从各处的关注度来看，好像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，可能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吧。再来听到叶蓓《花木兰》。 看看我不是爹娘身旁的乖女儿，难成温顺新娘，我不愿你出嫁妆我做妖。可若是未被家族里搅散从此刻，定会是全家心伤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喂，小云，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？

服输，发行在99年干脆这张唱片当中。那英作为一个地道的沈阳人，东北人富有的豪爽大气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，不但敢爱敢恨的作风果敢利落，而且歌声当中也非常有东北女人的气质。其实依照他这种声音条件唱他之前的山不转水转呢、还有像这个黄土高坡再适合不过了，可是他却偏偏要唱情歌。听过梦醒了，你会惊讶地发现那英还可以这样的温柔细腻，让人透过声音好像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人。梦一场同样是这样，美妙的旋律来回敲打我们的听觉神经，尤其是在夜里听感觉特别不一样。是来自王杰、苏芮的一首歌《梦醒的我》，收录在王杰的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当中。最近几天我在看周星驰早年拍的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他来自江湖》，第12集当中，星爷用仅有的4万工资的一半请老板吃饭，受到家人责难。一个人回到房间的时候，音响里响起的就是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，非常的落寞。那是89年的星爷。同样是62年出生，和王杰同岁，这样的一首歌，这样的困惑和无助，不只是属于王杰，我想可能还属于周星驰。他们总想经历过磨难和品尝过忍耐滋味而收获成功，更纯粹、更真诚、更朴实。所以你看他俩，一个是真正的歌手，一个是真正的演员，都不在乎自己是明星这种华而不实的称谓，即使在他们成功之后，好像也显得和周围总是有那么点格格不入。再来听张玉华《空心吉他》。 你用一通短讯做了决定，结束了